那回忆留在心底。我没有爱过你，只是爱怀念着你，试一试谁敢不放弃。我可以忘记你，不过更想保守着秘密，不过更想保守着秘密。 只要我们做一点小事，父母就会很感动，所以不要等到父母在电话里说好想见你一面的时候，才意识到有多久没有和父母亲密了。 一辈子不容易，就图个团团圆圆。 缠绕在心中，理不清这念头千丝万缕，该执着或放手。 原来是一分久违的感动又涌上了心头，一点一滴虽然平凡无比，汇聚成了难留。 这相聚这别离，虽然早定了时候，这无私却收获了最厚重的承诺。是否时光留恋在发梢，散落在手中，心相守。 还在心中，生命就像永不停息的河流，这条路再艰辛，有你与我共同携手。一丝一丝关爱，梦就不再是空白，许下一个更好的未来 for everyone。 仿佛有一种莫名的哀愁缠绕在心中， 理不清这念头千丝万缕，该执着或放手。 原来是一份久违的感动又涌上了心头， 一点一滴虽然平凡无比，汇集成了能量。 这相聚这别离，虽然早定了时候，这无私却收获了最厚重的承诺。 爱像永不停息的河流，筑起你我心中的绿洲，岁月似刀剪不断万千芳华在指尖游走。时光留恋在发梢，散落在手中，心相守， 让心相守。 每份会心的笑容是我坚守的理由。 爱像永不停息的河流，筑起你我心中的宇宙，岁月是刀在指尖游走，月亮同行在你我左右，一路风景走暖了春秋，岁月是风，时光留恋在发梢，散落在手中， 今天穿最美的花朵。

较之李宗盛的词更多了一份时代感吧，所以更容易被年轻人所接受和欣赏。 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我的脸上沉重夹带淹没浅浅的无奈 你用唇语说你要离开 情不在把难过无声般留下来秋又潮水 尽人海尘封